Thank you. 2000年正式毕业。然后我去年 比较喜欢这个公司， 前年 又摸着手摸 八月份离开过， 我做的很开心，很快乐，有时候也会很不开心， 是 我会发牢骚。 可你呢？ 发脾气。 如果 发 牢 就没有了。 2000年，几个都是本地的人是吧？如果再说江源的话，那肯定纯真一点了。跟你在一起肯定有时候一下子， 我是讲爸爸，但是呢，我没讲好多 当地人话，我都会讲。 到现在已经 三周了，以前是用普通话吧，现在多数都是讲的广东话。 我是陕西人， 继续为欧市长的发展。 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做一点。 天津人就是骂你干嘛？ 做一点泥巴。 啊， 这个不 是。九七年我们是学校，比我去楼上是定江区是商业区，然后2000年正式毕业，然后我就给那年，前年 刘博士 我们八月份离开过， 刘胡。 我的名字叫张赵， 长边红， 魏秋柔，刘红， 我家里人都叫我，我妈的都叫我叫 肖建 边红， 跟你 就在家乡啊，边红啊， 我的名字就是 大家都叫我英文名， 伟大的伟，亲自的亲， 就给那 个，我是 魏秋柔， 郑边红。 刘胡，我的名字叫张赵， 长边红， 魏秋柔， 刘 胡，我家人就叫我，我妈的就叫我叫 肖建 边红，就是家乡啊边红啊， 我的名字就是， 大家都叫我英文名， 伟大的伟，亲自的亲， 啊哦，小王学， 我叫王学。 郑边红， 我 在郎， 刘胡， 我的名字叫张赵， 在郎， 长边红， 魏秋柔， 刘胡， 我家人就叫我，我妈的就叫我叫 肖建斌， 就是家乡啊，别装了。 Thank you. 穿的。